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子承南1月27号向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铁黑斯发去了信。他在信里提起南朝鲜当局对我国一些女公民野蛮的集体引诱绑架行为，并为此欢起注意，说这是一种理应受到国际谴责的现代版人权蹂躏行为，但至今仍被无视。南朝鲜当局已为从事卑鄙的反北行为，于2016年4月初指使国政院的一些歹徒在中国浙江省公然露骨地引诱和绑架一些朝鲜女公民，并把他们拉到南朝鲜等干出了天怒人怨的恐怖行为。信里就此再次提到了2016年5月17号写给前任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尽早遣返那些被绑架的朝鲜女公民的信件，和朝鲜驻日内瓦常任代表机构分别在2016年4月22号和11月30号转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的两份照会所附加的受害者家属恳求帮助，以使他们心爱的女儿早日回来的信件等事实。信里指出，联合国一直到进入2017年的今天也不采取任何措施，还不回信，为此不禁感到失望。联合国和联合国各人权组织应当按照自己的宗旨和任务来把南朝鲜当局送交正义的审判台，还对受害者家属关于遣送心爱的女儿回到父母身边的恳切要求作出回应。信里表示，借此机会就朝鲜公民金莲姬在2011年9月被南朝鲜当局拉到南朝鲜之后，叹息自己上当受骗，并一直向南朝鲜和世界媒体呼吁帮助自己回到祖国一事，要求立即采取遣送他的有关措施。南朝鲜当局对我国公民的引诱绑架行为是一种致使父母与子女生离死别，来人为的造成离散家属的反人道犯罪行为。联合国和联合国各人权组织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试金石，令人判断出以保护和增进人权为宗旨的联合国立场的真伪。我们不会停止斗争，一直到南朝鲜当局遣送其引诱和绑架的我国公民为止，还将对联合国所采取的措施予以注视。信里表示期待联合国秘书长对此问题做出积极的答复。